星星这边搞得蒸蒸日上，赛季还没开始，转会就已经吸进了眼球，又是手办又是账号卡的，职业联盟和荣耀游戏方比星星本家还着急。这种待遇别说是刚入联盟的升级队了，就是混迹联盟的一般战队也没有啊。星星这么蓬勃，其他战队当然也没有一支是甘于落后，大家都在尽可能的寻找可以壮大自身的方法。刚刚在方睿转会中当了一次背景部的呼啸，此时就在头痛鬼迷神疑的处理问题。在方睿转会上，呼啸比较仁义，虽然他们更乐意打包出售，但方睿要单走，他们最终也没有刁难，痛快放行了。但是这样一来，鬼迷神疑要处理就复杂了许多。他们已经没有了盗贼选手，鬼迷神疑明摆了要出售，否则放在队中又不用，那只能是坐等角色贬值。这一点被看清，联盟中这一支比一支狡猾的战队又哪会急于出手，都准备耐心的和呼啸熬一熬，等熬得差不多了再去压低价出手。一时间鬼迷神疑好像没人要一般，结果就在对鬼迷神疑有意的战队都在耐心等待时机的时候，突然一条转会新闻扰乱了他们的思绪。蓝羽选手林峰以320万身价转会呼啸战队，荣耀圈顿时又都一怔。320万的身价，可以看出林峰并不是顶尖选手，但是他却是一个盗贼选手。呼啸战队送走了方睿，决定放弃有盗贼的猥琐流打法，结果又引进了一个林峰，这是在故弄什么玄虚？难道是想拉高鬼迷神医的价格，所以故布一阵？突然之下，有不少人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但也觉得太夸张，不太好接受。但是很快，技术流们就已经分析出这一转会的来龙去脉。盗贼固然是非常适合猥琐流的一个职业，但并不代表他只能打猥琐流。而呼啸他们要放弃的事实上只是猥琐流，而并不一定是盗贼这个职业。所以猥琐流的大师方睿走了，但是盗贼鬼迷神疑要不要走，模棱两可之间。而在出卖鬼迷神疑不顺的状况下，呼啸给出了答案，鬼迷神疑不会走，因为林峰。林峰在蓝羽是一个轮换选手，有一些出场机会，但肯定不如核心选手稳定。虽然如此，他也是一个有自己风格的选手，他这个盗贼玩的就不是猥琐。蓝羽这支战队的团队也不太方便多一人猥琐，于是他得到了呼啸的青睐，于是猥琐的鬼迷神疑不在了，全新的鬼迷神疑将诞生。林峰加入呼啸的新闻发布会上，不难看出呼啸对新鬼迷神疑的期待。至此，呼啸战队新赛季的阵容似已浮出水面。在历经了两个夏天后，这支曾经拥有犯罪组合的战队彻底更新换代。流氓盗贼虽还在，但操作者已不同，是否还有昔日的犯罪气场，也就着实难说了。林峰转会后，接着又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转会，鲁艺宁，烟雨的神枪手选手，得过最佳第六人称号的一名选手。第六人就是经常在团队赛中从替换席首发出战的选手，他们有时候会成为扭转一场战局的超级骑兵，但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家战队顺风顺水地解决了对手而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不管怎样，这总是一个有实力的选手，鲁艺宁最终460万的转会身价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艺宁最终转入了雷霆战队，让人们对这队也难免多多注意了一番。雷霆战队多年拮据， 多年经营下来的最高转会支出竟然就是今年夏天从加士收回他们昔日的核心角色机械师生灵灭，实在让人无语。460万的转会支出对一些豪门强队大概不算什么，但对雷霆来说也是不小手笔的支出了。看得出这对金赛季似乎也有相当的志气，是因为萧时清和生灵灭的回归吗？走出加士的彻底失败让他们的队长有了新的成长吗？烟雨卖走了一位神枪选手，那纯粹是为舒可欣、舒可怡这对姐妹花让位，当然不用再有新的进步。姐妹花的角色性别已经调整完毕，上赛季也感受过了职业圈，新联赛看起来是要大展一番身手了。除此之外，各队之间还有一些修修补补的交换或是转会，有一些退役，有一些新人的提拔。总体来说，除加士解体甩卖造成的变动，方睿是唯一核心级别的转会，其他各队都照着一直以来的步伐坚定地朝前走着。怀疑？动摇？一年两个转会窗，事实上就是给各队修补这些的。或许在赛季进行中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转会窗结束的时候，绝大多数战队都是带着完善的心态投入到征程。他们或许各不相依，但是每支队伍都是一样的努力向前。七月、八月，两月一晃而过，九月一日，转会窗彻底关闭，也正好是新一周的周一，电子竞技周报发行，将这一夏天的转会悉数罗列了一遍，没有太多的惊世骇俗，但各队确实都朝着更加稳固的方向迈进。转会窗关闭，新赛季来临，各队也纷纷打出各自的口号。豪门强队自然是要将总冠军挂在嘴上的，他们有这个底气，有这个实力，绝大多数队伍还是以能进季后赛为目标，喊冠军口号他们不太好意思。至于弱旅，目标当然是保住席位，虽然关心他们的人并不多，但他们自己绝对是会重视的。星心呢，在保席的基础上力争总冠军吧。叶修发微博如是说，整整两页的评论，整齐的省略号啊，第一时间有所有人都无语了。保二争一听说过，保席争总冠军，两个天差地别的目标并列在一起，这样好吗？叶修这微博一出，弱队的选手们热闹上了， 哈哈，那我们也在保席的基础上力争总冠军吧。 一展楼冠宁身兼老板、队长、核心选手，就算不会有什么成绩，也注定会载入联盟史册的传奇人物，顿时就把他们一展战队的口号给修改了。于是随后又有贺武、昭华两队富有娱乐精神的把他们战队的口号给改了，富役、富役加一。保席的基础上力争总冠军，这顿时成了新赛季最火的口号，豪门强队们都哭了。争夺总冠军，多么宏伟、多么雄壮的一个目标啊，叫这些帮家伙这么不伦不类的一扰乱，怎么就觉得这么没干劲呢？事实上真是力争保级的队伍还真没心情来跟着闹腾这个。贺武、昭华这都是保级，没太大压力，季后赛又没什么盼头，属于那种缺压力也缺动力的队伍，所以颇有心情的在这儿跟着凑趣儿。不过在有识之士看来，后边这些队伍吧可能是跟风凑趣儿的，但是第一个喊出这口号的星心呢，把保席和夺冠如此两极分化的目标并列在一起，是否无意间揭示出了他们内心深处极大的不安？ 是的，连我都看不清星星的实力是深是浅，太可怕了。 叶修竟然回复了这位有识之士， 啊，叶大神看到我了，恢复我了啊！ 有识之士融化了，合着这还是个叶修粉。 靠，博主被我爆了。 博主站起来啊。 博主你肿么了？ 不过有关星星实力是深是浅的问题，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居然有职业联盟官方微博转发消息并表示，同时公布了新赛季首回合对阵表，当中轮回为此星星被标上了重点符号。轮回上赛季冠军，照例来说会安排去打新入联赛的队伍给其下马威，而这个新入联盟的队伍通常是走申请进入的那一支，但是这只是个不成文的习惯而已，绝不是什么规定。于是这赛季冠军队的对手被安排成了从挑战赛上杀上来的星星。神奇战队是泪流满面啊。说实话，走申请进来的队伍一直以来都被挑战赛杀回来的要被重视一些，因为从挑战赛杀回来的那一直都是上赛季出局的，复活回来的根本不新鲜，只有他们走申请加入的才是正儿八经的新队。结果这次星星例外了，他们成了史上第一支从挑战赛成功杀入联盟的新队，于是走申请的悲剧了。论关注，他们哪里能和星星相比啊？于是到最后首回合和冠军交手的机会都排给星星了。神奇当然也没幻想着去击败冠军队去扬名立万，只不过这一直算得上是联盟对新队的一种关爱，结果现在爱给星星了。神奇战队像是寄住在后母家里，可怜的是神奇队中现在以家世选手为主，他们会沦落到这支菜鸟队，和星星击败了家世不无关系，那心情真是复杂的绕长柔。轮回对星星恐怕是联盟史上最受关注的一场对新队的欢迎之战了，这一战到底会打成什么样？从职业圈到玩家圈，从媒体到大众，议论持续了整整数天，直到9月5日晚首回合打响，结果冠军轮回10-0横扫星星。